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8集，木生本来正专注地观察着石娘子，余光瞥见了旁边一双杏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的脸发呆以后，就再也没能集中精神了。他明显在神游天际，连他转过脸离得那么近都没有察觉，翘起的睫毛根根分明，粉嫩嫩的嘴唇微张，有股傻乎乎的娇态。他本能地觉得不能再看了，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那红彤彤的娇嫩的嘴里塞了一只虾。刚才那一下他并没有觉得不妥，像是被投食的小动物，安静地叼着虾扭过头乖乖地吃了进去。可木生的心却跳得厉害，像是得了什么病一样。妙妙强装镇定地答完，偷偷逆着黑莲花的神色，见他的筷子顿了一下，长睫轻覆下来，嘴角勾起了一抹讥诮的笑容。现在有食欲了吗？ 有了有了。 林妙妙就像被教导主任抓住的翻墙少女，心虚的低头猛扒了米饭，心想这果然还是阴晴不定的黑莲花呀，不能多看。不知李兄是否还靠着制香厂营生？柳福一将话题引向制香厂，几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准脸上。木瑶靠在椅背上的腰挺直了，在泾阳坡待着几天，一方面是观察李准一家熟悉地形，另一方面是为制香厂做个铺垫。毕竟掺杂着骨灰的檀香是从制香厂流出，去制香厂一探究竟才是重点。李准哈哈一笑， 柳兄说笑了，小弟那些铺子搬不走，全都转手换做了银钱，到了泾阳坡闲得无聊，这才招工开了制香厂。嗨，说是厂，其实不过是个二三十人的小摊子罢了。开着制香厂呢，一来是打发时间度日，给多余的仆妇们一些活计做，二来啊，也是为了还愿。 还愿？ 楚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，现在能健康成长，李某感谢上苍，想多行善事，积德积福啊，宁愿做赔本买卖，为寺庙提供上好的檀香。 众人闻言都点点头。李准的说辞和郭修对上了，物美价廉的香是这样来的。这时候恰好乳娘抱着楚楚来，李准和石娘子轮番逗了他一会儿，他又耷了下脑袋揉着眼睛，精神萎顿。正如石娘子所说，李楚楚生过大病，身子底子不好，每天也只有这一两个时辰是精神的，可以和爹娘玩一些并不需要剧烈运动的游戏，比如猜字谜、算算术之类的。李准夫妇对他很溺爱，一旦他困了，石娘子便马上抱着他回房休息。今天的楚楚虽然困了，但明显和主角团熟络起来，甚至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抓住了木瑶伸出的手，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。石娘子在一旁道，楚楚很喜欢木姑娘呢。木瑶被骤然示好，神情柔和下来，握了握她的小手， 明天木姐姐陪你玩好不好？ 小女孩歪头望着他，一双眼睛如黑宝石，顾盼生辉。妙妙忍不住伸出爪子朝他挥了挥， 哎，还有我。 楚楚望着眼前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姐姐，认真地点点头。石娘子温柔一笑，将她抱起来往内室去。 楚楚乖，多睡一会儿，明天才有精神玩啊。 楚楚睁着那双宝石似的黑眼睛，一直回过头来看他们，慢慢消失在巨大的屏风后。 哎，择日不如撞日。 李准今日的兴致十分高涨，又敬了柳福一一杯酒。 既然柳兄对小弟的香肠感兴趣，我今天便带你们去看一看，不知意下如何呀？ 穆瑶和柳福一对视一眼，赶忙答应下来。那自然是最好。李准的制香肠在泾阳坡的边界，因就地取材和减少污染的原因，距离李府的距离并不近，一行人足足走了一个时辰才到。山上长满茂密的树木，显出沉郁的墨色，微风吹来，绿浪翻滚，一座座小木屋沿着山脉的形状错落排布，不远处正是一大片占尽天时地利的檀香林。山脚下几间较大的木屋是存放原料和香料的库房，旁边有晾晒场，大片白布上还整齐地摆放着刚沥洗过的乌黑树皮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漉漉的香气。正如李准所说，穿着短打的工人们只有二三十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但他们进进出出，各司其职，剥树皮、沥洗晾晒、推磨盘打粉，忙忙碌碌，有条不紊。李准指着屋内冒起的炊烟， 我们的香都是取最好的檀香树皮掺杂秸秆粉末，不易散碎，还要在中药粉里滚一圈才算得成型，香味悠久醇厚，静心安神。 主角团里里外外观察了一圈，哪里都挑不出毛病。无论是熬煎中药的厨房，还是堆塔造香的加工室，都是窗明几净，整整齐齐，一看就是个秩序井然的加工线。工人们似乎也受了这种纯净悠长的香味影响，干活不急不徐，毫不浮躁，眉梢眼角竟都带着古朴的禅意。穆瑶在摆得整齐的成堆佛香和香塔前驻足，掰了一小段揉碎，粘在指尖嗅了嗅，有些懊恼地摇摇头，这些香里没有骨灰。木生无声地走上前去，帮他把上面堆着的香篆一一掀开，径自从最底下拿了一块递到姐姐手上。穆瑶与他对视一眼，迟疑地嗅了嗅，慢慢地睁大了眼睛。 穆姑娘，觉得我们的制香厂如何呀？ 骤然看见热情的李准向他走来，穆瑶不动声色地将手上香篆藏在袖中。 品质上乘，不愧是皇家用香。 李准十分得意地点点头，招呼道： 诸位也累了吧，随我回去，十娘子在家呀备了好酒好菜。 他亮晶晶的眼睛瞥向柳福一，豪爽地拍了拍他的手臂： 柳兄啊，再陪我喝一杯。 看出来了，常年隐居在这人迹罕至的坑里，热情好客的李准快憋坏了。山中的夜并不寂静，草丛里的蛐蛐发出阵阵低吟，偶尔有萤火虫发出一团团冷色的微光，大多数的时候暗淡的月色都不足以温暖这漆黑的夜。几个人的步子轻轻踩在草丛里，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